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 一。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12号星期六，农历3月27。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5月18号是博物馆日，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带孩子去逛博物馆，但是您知道怎么逛才能又高效又有趣吗？怎么才能培养孩子逛博物馆的兴趣？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到博物馆的公共教育者鹏鹏哥哥和大家聊聊带孩子逛博物馆该怎么逛。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去博物馆已经成为很多朋友闲暇时光的首选，也是很多家长对孩子教育的一种方法吧。但是博物馆究竟应该怎么逛呢？有一本新书也许可以告诉您，这就是倾听博物馆鹏鹏的时光笔记套装。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张鹏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张鹏您好。 嗯，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哎，说到张鹏这个名字呢，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哈。 对。 但说到您的另一个名字，肯定好多人比较熟悉，就是鹏鹏哥哥。 啊，所以这个名字还蛮占别人便宜的。 鹏是朋友的鹏哈。 对，两层意思吧。一层意思，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博物馆的朋友，也能够成为带着小朋友和家长们走进博物馆那样一个大鹏引领者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嗯， 我那个鹏是大鹏鸟的鹏。 哦， 孩子们写起来比较复杂。有一天有一个小朋友给我写了一个贺卡， 嗯， 把那个鸟啊， 嗯， 写在了左边，就变成了鸟月月。 哦，鹏鹏是什么时候开始用就是鹏鹏这个名字的？ 2003年的春天开始在博物馆去讲解的，但是真正去从事给小朋友们把专注力放在他们身上， 嗯， 大概是在07、08年。之后， 嗯， 然后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去博物馆了，而且那时候也有很多家长，他们可能会以一个班级， 嗯， 或者是几个这种发小就来约着我一起去看博物馆，渐渐的就我把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那时候有上初中的跟着听的，哦，现在 都该工作了 啊，结婚了。我结婚那年有小朋友给我写了个贺卡说，你还记得当年你摸着一个男生的头讲过四羊方尊吗？ 嗯， 我跟你一年结婚。 你那时候是在国博做这个讲解工作？ 对，我是03年的春天，那时候还在大学一年级， 嗯， 在读书，然后呢只是在周末或者是没有课的时候去国博做志愿者，印象很深。是03年的春天，差不多就是这个季节，然后自己一个人去国家博物馆参观，遇到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一个大姐，讲得特别好。我上去就问人家，人穿着制服的，你是馆里的专职讲解吗？他说，我不是。他说他是一名志愿者，我以前这个家乡啊是一个陕西关中再往北的一个小县城，也很少会接触到像博物馆志愿者这样新兴的这种概念的感觉。 嗯， 所以那是第一次听到志愿者三个字。我就问他说啊，怎么样能够跟你一样给大家讲，我觉得特别有趣，再加上我自己很喜欢历史。然后他说啊，今天是我们博物馆这一次招新面试的最后一天。 嗯， 然后我就鼓起勇气去敲了办公室的门，要特别感谢老一批的国博社教部的那些老师们给了我最后这样一个 机会让我最后一个填的报名表，最后一个面试笔试，然后就通过了， 顺利通过了。那你那个时候大学学的什么呢？ 我大学学的是法学，修了一个学位是法学跟哲学， 没什么关系，那真的是纯属兴趣爱好。 要感谢我的家乡，直到今天我在国博讲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已经习惯了，我讲着讲着就会说我的家乡在陕西，这件文物在我们隔壁县。我那时候考试的时候也觉得运气挺好的，我们有一个环节呢，是会有几样文物的复制品摆在你面前，让你根据自己以往的积淀去描述它、讲述它，可能不是那么专业，比如说你是拍电影的，你可以就从影像的角度去讲它，只要 从你自己的认识的角度来谈哈。 对，以往的积累，只要是能够很流畅的、很自如的、意思清楚的表达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我恰好那个老师给我点的是一个唐三彩的马，这个我认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家乡的原因，再一方面呢，就是我学文科在高中的时候，然后呢非常喜欢副科里面历史还算比较好，所以很喜欢。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在国博做这个志愿者的讲解员之后，就一直在从事跟这方面有关的工作是吗？ 没有，毕业之后又在一家外企工作，又在一家国企工作，然后呢基本上都是有自己一份很不错的一个很稳定的一份工作。做博物馆的志愿者呢，就是上学的时候可能利用假期的时候，到了工作之后呢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所以说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生活当中有些人喜欢看电影，有些人喜欢逛街，有些人喜欢去收集杂志一样，那我就是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去走进博物馆，然后一是可以见见那些文物，二是可以见见那些一直跟着我的观众， 利用你的业余的这个时间在进行这个博物馆志愿的讲解工作。 对，然后三年多之前呢，我离开了上一份工作，上一份在一家国企，然后做办公室主任，然后我们 你还是蛮不错的 啊，党办、董办、经理办，好几办合一的一个这个工作，白天要写年终总结等等，晚上要给小朋友们写。你们知道吗？太和殿有几根柱子？我觉得人生会比较 有点分裂，是吧？ 对对对，跟小朋友说，哎，我给你们录音呢，你们知道吗？我穿着睡衣正对着麦克风给你们讲这个文物的故事。这个2014年底的时候正式离职，和一帮喜欢博物馆又喜欢小朋友的年轻人，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团队，就关注青少年博物馆教育，也是。要感谢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中国博物馆事业这十多年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再一个呢，就是对于孩子们利用博物馆这样的公共教育场所去实现这样一个教育的一个重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很多社会公众慢慢的也开始走进博物馆，对博物馆的需求开始变得丰富化、层次化，不像以前我们可能走进博物馆觉得像一个景点我们要看一看国宝，现在不一样了。在去年的时候，国家博物馆一年参观人次806万，然后呢其中呢北京市身份证的大概365万，占了44%，所以这个比例就已经和前些年把它当作一个景点的 旅游景点就不一样了。你知道我还有朋友，就是故宫现在不是也是经常隔一段时间搞这个展览吗？ 对， 我还有朋友专门买了那个故宫的，他好像是有什么 年票 是吧？ 300块钱一年可以几次的那种。 对，就是为了去看这一次一次的这个展览去。 对，不再说是只去一次了。我记得我大概是在7、8年前带着一个班，北京很好的一个小学，一个班的小朋友跟爸爸妈妈，然后我说去故宫吧，跟那个爸爸闲聊起来，我说您这是第几次来故宫？他说不太记得了，就记得上一次来故宫的时候门票可能是几块钱来着。 就好久好久没有去了哈。那么之所以会知道鹏鹏哥哥这个名字，大家更多的一方面是通过现场的了解了，当然我相信现场的人肯定没有在微信公众号听的人多。 是。 那么鹏鹏呢做了一个耳朵里的博物馆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这个呢我们运行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也就一年多的时间，给我们的家长和小朋友们走进博物馆提供一些帮助。我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拐杖和工具，假如有一天他不需要我这根拐棍了，他可以自己和孩子非常舒适的、非常有效的能够把博物馆的这些资源利用起来，其实是我最终的一个理想的状态。所以现阶段呢，我们就会根据一些展览，尤其是大家热点度比较高的，比较关注的展览，我们会给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提供这种适合他们亲子，尤其是孩子们能够听的这种音频的导赏， 包括我们会有学习单、 嗯、 包括会推荐一些纪录片，推荐一些适合他读的一些书啊、能够把这个展览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去看一遍，而是我们做一些相应的功课。 特别的切热点，因为我刚才在资讯的时候给大家说到了这个首都博物馆开展的一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 对。 然后我看到这个耳朵里的博物馆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就连着好几天就在说， 对， 比如说文艺复兴的一些巨匠提香啊，这个波提切利来北京啊，然后什么独家亲子，然后还告诉大家就是怎么样让孩子读懂这个文艺复兴哈。 对。 嗯。 然后我们配合着这个展览，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是礼拜一下午的时候这个展览开幕，我们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十、嗯、点钟就把这个展览的基本情况的介绍，包括给亲子家庭去走进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攻略方法建议就已经推送出去了。 周一下午开展，周一晚上就推送了。 对对， 那你这个提前做了功课了哈？ 提前做了一课，而且当天下午我们是现场要实地看那个展览，我们才有最真切的这种感受告诉大家。 嗯。 然后呢，相应的我们后面还安排了和另外一位老师在线上给孩子们做一些分享。 嗯、 刚才讲到的那本新书《倾听博物馆：彭彭的时光笔记》也是、 嗯。 我把自己过去一年到两年的这个音频重新做了一个文字性的整理， 文字的梳理， 然后呢又配合了这个音频，然后带给大家啊。而且我也有一个私心， 嗯， 我就起了一个书名，就叫《倾听博物馆：彭彭的时光笔记》一、 嗯、 二。我想着等我八十岁的时候，我可以写到八十岁， 哇，那做到七十八十哈。 对，可以一本一本的排下去，所以就 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去一些博物馆就会租这种导览仪厅， 对。 那么彭彭说的肯定跟租这导览仪厅是不一样的呀。 对。 你有你的专攻的方向哈，我们来举个例子，您拿一个什么例子来举举看，你说一段东西，比如说你给小朋友会怎么说，那可能、大家一听就知道我们在这个听他们一般的人的普通的讲解员亦或是这个导览仪讲可能不是这样的。 就国家博物馆有这样一件展品，很多观众都会忽略掉，在讲宋朝商品经济的时候，我经常会举那个小广告牌的例子，那是我们迄今为止世界上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个广告啊，上面写了这个企业的字号叫济南刘家功夫针铺， 嗯， 然后中间有一个魔针，有的说是捣药的一个小白兔，那是他们家 logo， 嗯， 然后还旁边提示你认门前白兔而为忌， 嗯， 门前有白兔的才是我们家的，这是一个卖针的家族企业。 哦， 然后底下还有这家公司的 slogan， 嗯， 写的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我很喜欢选择这样的文物去讲。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切口很小的一件文物， 嗯， 但是背后有一个大时代， 嗯， 我是要讲宋朝商品经济，孩子们跟我一起出去游学的时候，车上最常玩的一个互动游戏就是广告语接龙。 嗯 啊，那些孩子记广告语比我记得准多了，我都不知道他从哪听到这些广告语。 哎呀，就是什么广播电视了，孩子们他这个 接收信息这个很快， 接收信息能力特别强。你知道，我就知道很多孩子就是家长可能都不太知道，就看天气预报的时候，他就能默默的把那个城市的那个顺序啊都记下来。 哦、对， 对对， 就很多小朋友很厉害的， 对对对对对，他们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快的。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为什么卖针的这家企业他要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嗯， 一个小朋友不经意之间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他说很简单，卖的人家多了，所以他就要做一个广告。 嗯， 其实你一点一点帮助他去引导，那卖的多了证明那个时代的商品经济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对，商品经济在宋代的发达不是我要告诉你的一个结论，是你一个小东西，然后一点一点他自己跟随你的思考自己获得这个结论，这个东西是他自己收获的，而不是我告诉他记载的。所以我经常会在展厅里面跟爸爸妈妈说这个知识永远排在第二位，走进博物馆的习惯和传统永远排在第一位。我不太愿意赞成父母啊，今天听完我讲解了， 嗯， 然后回去问孩子们说：“彭彭哥今天讲了青铜有三个优点，你记住是哪三个优点吗？” 小朋友最怕这个 啊，我觉得又像一个考试了。 对呀、 啊， 好好的这个一场玩耍哈，就是那种春游秋游， 博物馆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变成这样。也遇到过很多小朋友带给我的很奇思妙想的一些答案， 嗯、 我都把这些攒起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我给孩子们讲说啊，我们餐桌上有很多食物带壶， 嗯， 都和2000多年前沟通西域之后， 嗯， 胡人那里带过来的，比如说胡萝卜、 哦、 胡椒、 哦、 然后呢等等，还有胡瓜、 哦、 啊黄瓜， 嗯， 然后那天有一个小朋友来找我，立马举手说：“彭彭哥哥，我姓胡，是不是从西域那里来的？” 就你会有好多有趣的，再比如讲故宫，说紫禁城的紫是紫微星、 嗯、 我说北天正中央的一颗星星、 嗯、 帝王之星，旁边的星星都在动，就它不动，旁边的星星就跟大臣啊百姓一样围绕着帝王一样、 嗯、 然后我说我们一起做一道填空题，说紫微星是夜空当中最什么的星星、 嗯、 其实我最想听到的是最正， 嗯， 最中央这样的词、嗯、那次讲的时候一个年级的孩子告诉我说紫微星是夜空当中最懒的那颗星星啊，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喜欢孩子们他会有自己的这样的视角， 自己的视角和思考哈。 对， 虽然答案可能出乎意料，但是也蛮有意思的，他其实记住了这个东西。 对，我想的是他思考的这个过程、 嗯、 他要表达这个懒一定是根据你刚才提供给他的信息，他再去分析，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鹏鹏的这个义务讲解的故事，很多朋友说也非常想问您一些这个参观博物馆的问题哈。 嗯， 比如网友小叶子就说，他说我周末呢经常去博物馆，但是这个一座博物馆里面展品啊太多了， 嗯， 也不能逐一的提前准备都看一遍，那要看好长时间。 是是是。 所以说呢，这个很多时候参观一所博物馆啊，听解说的时候呢，哎，觉得还挺有感觉的，觉得这个不错那个不错，可是一逛出来就感觉好像什么都忘了 啊，是 是吧，很多朋友会有这个、 嗯、很多朋友都会 有这个问题哈。 可能这个观点有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认同，但是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也抛出来和大家这个讨论和交流。 嗯， 我觉得去博物馆我们可以更多的把自己立在一个看展览的一个视角， 嗯， 而不是看某一个或者是某几个文物的视角， 嗯， 那文物相当于可以刻漂亮的珍珠，上面承载了历史的光华和信息，但我们是要找到穿起珍珠的那根像那根绳子， 嗯， 你最后从博物馆走的时候你才能够拎走一串珍珠， 嗯， 你要不然的话你抓一把你的手大小不一样，你漏掉的多少就不一定 了。你记那些展品是确实是很难都记住的。 我们国家博物馆比如说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展， 嗯， 我们是看中国古代青铜艺术， 嗯， 它不是中国古代青铜珍宝展， 嗯， 不是发展史展， 嗯， 它是围绕着青铜艺术带给我们几个，那我们可能就按照时代，诶，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体现它艺术特征的有几个、 嗯、 然后那个时代体现它艺术特征的重点展品是哪几个，最后我走的时候我记住了啊，原来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经过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怎样的特点，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上博，再去看陕历博的其他的青铜器的时候， 就陕西历史博物馆、哦、哈， 对，你就很容易能够把这些你在这个展览当中所学的信息能够用起来。 嗯， 所以说我个人的建议，我们是去看展览，很多观众现在我觉得性子有点着急， 嗯， 很多观众走进展览入口的时候就着急忙慌奔着展品去了，这是我给很多家长的一个建议，就是先站在展厅入口， 嗯， 看展览叫什么名字，然后呢前言部分写的什么话， 嗯， 这是这个展览的主题和线索，是脉络， 就是人家也花了很多心思来告诉你这些东西哈、 哦、对对对， 您看一看， 对， 不耽误后面看展的时间， 对，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个展品，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嗯， 为什么会选择放在展览当中这个角度，它想说明哪个问题，每个文物身上承载的信息很多，我们是要配合这个展览把它相应的信息展示和挖掘出来， 嗯， 然后传递给观众一些观念，传递给观众一些信息，比如说四羊方尊在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当中，你可以从它的铸造的角度、 嗯、 啊，八个羊角很难铸造，二次合铸法等等等等，但是在这个展览当中这个专家把它放在了夏商西周时期的周边各族， 嗯， 因为它是在湖南出土的，商朝的文化中心开始从中原推及到了长江流域， 嗯， 我们就想告诉大家，我们在长江、在湖南、在安徽、在江西等等地方都能找到灿烂的青铜的文明， 嗯， 那这个四羊方尊摆在这里，我们更多的是要解答它夏商西周时期周边各族在青铜上面的一个发展，就不是要重点去讲它这个铸造，然后呢等等等等这些信息了， 嗯， 所以说我是建议大家，我们把这些文物啊，我们重点是看展览，展览的线索是那根绳子，我们把那些文物一个一个的往这个绳子上挂，你就能记住这些文物了，要不然呢你记得那些文物是散的，抓了这个就丢了那个了。 嗯，哎，特别有道理。网友峰峰说，那多大的孩子可以去博物馆呢？其实这也是以前我们做各种各样博物馆展览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很多朋友问我们的问题哈。 其实我挺怕这样的问题的，我不了解这个小朋友， 嗯， 我不知道他几岁了，不知道他最近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他现在的阅读能力到什么程度。 嗯， 就像我自己也做阅读推广，我很怕孩子爸爸妈妈直接问我说，孩子七岁，女生给我推荐几本书。哦，我觉得这个我干不了这事儿，我只能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花大的时间来看的话，三到六岁在我看来是一个建立博物馆感知的一个年代，不要强迫让他去记东西。他能在博物馆待15分钟就待15分钟，他能待半个小时就待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其实这就是让孩子从小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对， 你要让他知道博物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可以经常的去， 对， 而不是去一次去好长时间把孩子也给吓着了。 对对对，所以说到了这个可能小学年龄段之后呢，这个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他每个年级孩子们的认知阅读能力不一样， 嗯， 我们可能会做相应的选择。我一般上建议就是，我们从小什么时候去博物馆都没有年龄上的限制， 嗯， 但是在零到六，尤其是三到六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要这个培养一种认知，告诉他博物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嗯， 什么样的感觉的地方就够了。到了七岁上了小学之后，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去深入的把博物馆的这个场馆资源能够利用起来， 嗯， 参加一些馆里的社交活动， 嗯， 然后呢听一些这样的讲解，尤其是三四年级之后就可以适当的去听一些老师的一些分享。因为一二年级更多的还是停留在问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的阶段，他们在建立这个世界的规则， 嗯， 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博物馆的这样一个规则的年龄，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兴趣。真正三四年级的时候，可以带着他去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学习。最了解我们孩子的其实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是 啊，我们不能让博物馆成为孩子的一种负担。 嗯， 在我的心目当中，博物馆始终是一个充满乐趣的一个地方， 好玩的地儿。 对，那你应该从孩子的这个他现在的阅读能力， 嗯， 从他现在的这个关注的这个兴趣点， 嗯， 等等等等，去带领他去发现这中间的好玩，而不是强迫他说你必须看， 嗯， 啊，你必须拿个小本本在那个记，回去之后我要查或者怎么样。所以说更多的， 这就很大的负担了，对孩子来说。 对对对，所以说我是想着，这个博物馆，它每一个博物馆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收获。它之所以会有些孩子会不喜欢或者是怎么样，嗯，可能和他的兴趣，可能和这个孩子他没有匹配上而已。 哎，所以我就想问哈，啊，您说，比如说家长带孩子去博物馆，是根据他的这个年龄，比如说你这个年龄适合去这类博物馆来好呢，还是说就是根据孩子的兴趣点，说孩子就喜欢，比如说什么飞机啊，这种车啊， 嗯， 我就带他去看那种类型的， 嗯，给孩子们选择博物馆年龄不是唯一的一个标准， 嗯， 啊，因为有些孩子五年级四年级跟着我古代中国从头到尾听三五遍我都很吃惊， 嗯， 因为大人不一定能跟得下来，一个从170万年前云南元谋人一直要讲到溥仪退位的， 嗯， 但是呢他就能跟下来。我后来一问他读了好多书，而且去过很多不同的博物馆， 嗯， 所以年龄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 嗯， 我们更多的是要第一个他的阅读能力到什么样的阶段，文字对于这些信息的这种获取的能力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嗯， 第二个呢就是他走进博物馆的一些基本的积累到什么程度啊？他在去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之前啊，我曾经去过西安，我曾经看过什么样的展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可能对孩子的理解能力有一定的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嗯， 然后这个父母是可以有掌握的， 嗯， 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从他自己的已知已学出发，这样能够更好的去调动起他走进博物馆这样的一个兴趣。比如说小学语文课本，老版的现在还没有改到这个三年级，下册有一篇这个延伸的课文，里面叫周楚除三害一个故事。那周楚这个历史文化名人的，他的墓葬被发掘出来了，然后他的其中墓里面出的一个香薰就在国家博物馆。那这是从他已知的课本的学习，我们能给他带到博物馆。就像有一天有一个妈妈来找我说，她的这个小姑娘喜欢钢琴， 嗯， 然后不喜欢去博物馆， 嗯， 我给她听了两个我的音频，一个是王昭君怀里抱的是琵琶嘛，然后再给她听了一个那个贾湖骨笛的一个介绍。听完之后呢，她觉得不错，我说你趁热打铁，带着她去我们博物馆找一找古代都有哪些乐器，琵琶是横着弹还是竖着弹，这个拍板是什么乐器， 嗯， 然后等等等等，那个展览他不看别的，就看这个，渐渐的就引起了他走进博物馆的这样一种兴趣和习惯。 哦， 所以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不一样的一个个体。博物馆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更多的是要把孩子和博物馆之间找到一个匹配。 所以说网友这个Kusi 他说我带孩子去博物馆呢，经常是上午九点进去，十一点就出来了。下次再去，我觉得这样孩子不容易腻烦，单次时间短，然后很多次去同一个博物馆的方法，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彭彭觉得呢？ 是我每次跟家长们说，展览不是只看一遍，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展览，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过的这个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展，它虽然是一个艺术展，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它嘛。比如说这个孩子年龄比较小。我这一次就带着他去看一下这些东西都干什么用的，有的是喝酒的啊，有的是盛饭的，有的是装冰的，有的是当乐器的，有的是当兵器的。我可能这次就看完这个，我们就轻轻松松去看别的了。下次再来我再看这个器物上面都有什么花纹，这个上面有个牛，那个上面有个鸟就可以了。 现在大部分博物馆都不收费了，所以其实真的是还是蛮方便的哈。 对对对，我们还是要给自己一个走进这座城市博物馆的一个属于自己的定制的这种规划的感觉。北京地区在册的博物馆有179家呀，哪怕一个周末去一个，你需要3年才能去完啊。那我今年可能用半年的时间就认识一下北京的老字号可不可以，然后那半年的时间我就看一看北京都有哪些桥哪些塔。颐和园里面有桥，故宫里面也有桥，我不把故宫看完，那我这一次就是看桥，然后去后海去哪里也能看到桥， 定义这种趣味的主题啊。 这些资料都很好找，只不过我们定一个孩子们最近关心的，我能够跟他一起做这样一个课题的一个研究，一个深度的学习的一个主题就可以了。 或者是某一个博物馆有一个大展，人家已经做了这种主题的归纳了，你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一看，可能也会更方便一些。 尤其是一些这种大展、临展、外展呢，我的建议是撞上了就看啊，没有必要说是哎呀我要去哪里追，那是深度的爱好者说这个远在成都或者哪里有一个这样的展览，我真的很喜欢， 北京的展已经够多的了， 北京的展览够多了所以说就撞上哪个我就看哪个。对于外展， 网友马利克说我去日本和荷兰发现有很多小型的专题博物馆很有趣儿，比如有什么方便面博物馆呀，荷兰有什么巴音盒博物馆等等，真希望北京也有这种更多这种有趣儿的小博物馆。那彭彭经常会在一些大博物馆里给孩子们来讲解，那北京有什么就比较小又比较有趣儿的博物馆你觉得很有意思呢？ 北京其实有好多，尤其是一些行业类的博物馆，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一些老字号，它有自己的博物馆。 是老字号，我们还专门做了一套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好多都有自己的博物馆。 是我上一份工作就在北京同仁堂集团。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怪不得你知道他们有博物馆。 对，我们就有一座企业的博物馆。然后像盛西服有盛西服的博物馆都有。我觉得这些小博物馆挺好玩的。 蛮有特色。 像自来水的博物馆，警察博物馆，其实都是可以值得我们去看的。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推荐，我们每周五都有博物馆有范儿逛，现在已经介绍30多家了。 真棒。 对，就慢慢的也介绍到一些这个行业的或者一些很有特色的。 对。 最后彭彭跟大家说一下吧，去博物馆参观的一些这个礼仪呗，因为我们知道博物馆比如说会有一些要求，比如有的博物馆让带水有的不让，比如说像国图的典籍博物馆就是要存包又不让带水，那么有的博物馆是让拍照有一些不让哈。 其实各个博物馆都会有自己相应的这个要求，一方面是馆方的要求，另外一方面是文物本身它在保护时候的一些要求。有些这种书画或者是绢帛这些丝织物它可能更容易受到外界的这种影响，比如说首都博物馆的这个天路文华西藏展，我们知道这个不辇图2个月就要回到宫里面去了，我们先遵守馆方的这些相应的规定，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去更好的去参观，比如说有一个人正在那里拍照，我们就不要走到他和这个 展 柜中 间把人给挡住了。 比如说你国家博物馆我们展厅都是木地板啊，你去了之后穿个高跟鞋当当当当，我们这个大空间又回音很大我每次都会建议大家啊，穿什么样的鞋。 5月中旬，中考招生简章即将出炉，3个录取批次，7种录取方式，24个志愿填报机会，近200页的招生计划。手捧招生简章的您，面对其中玄机却无能为力。5月19日，教育面对面将联合精华学校举办2018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大型讲座，邀请专家为您抽丝剥茧，剖析中考招生简章，定位目标高中，挖掘利好条件。2小时领悟志愿填报秘籍，掌握科学备考技巧。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12号星期六，农历3月27。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上节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圆明园被毁前的缘起和故事，在那个动荡年代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聆听。 咸丰皇帝根本不想去什么御驾亲征，他只是觉得作为九五之尊，自己主动在这个时候提出逃跑有损颜面，于是就用这道珠玉给众人一个暗示，要大臣们学学人家僧格林沁，联名上奏劝圣上去木兰狩猎才对。咸丰在写这道珠玉的时候，满以为大臣们一定会装作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劝说自己不要去御驾亲征，而应该是去避暑山庄避难。 可事实远没有咸丰想的那么简单，这次逃跑事关重大，皇帝要是此时跑了，本来就人心惶惶的京城岂不是要大乱。这一天的正大光明殿一片唉声叹气，僧格林沁的密折在正大光明殿的大臣们中传了一圈，大臣们看后大多都摇了摇头，大臣们都猜中了皇上的心思，有人就站出来顺从地说了，为了皇上的安全起见，臣以为应该去木兰寻衅。此话一说，又有一批大臣随声附和，可也有一些人表示强烈反对。此时的咸丰皇上脸色已经非常不好看了，干脆一挥手把这些大臣们都轰回了家。看起来木兰寻衅之举目前让大臣们立马同意是不可能的，咸丰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同道堂。到了晚上，他翻了宜贵妃的牌子，宜贵妃略通政务，咸丰也和他说了这天朝堂上的事情，然而宜贵妃听完后斩钉截铁地来了一句，皇上这个时候不应该逃跑，应该坐镇北京安定人心。咸丰皇帝没有想到宜贵妃竟然在这个紧急关头和自己唱起了反调，这一下 就惹恼了咸丰帝，两个如胶似漆的夫妻因为这个闹了矛盾，大臣们和宠妃都不太同意咸丰离开。可眼看着打仗的地点离京城是越来越近，咸丰也是越来越坐不住了，他又开始想辙，最终他还是在珠玉上做起了文章。我们这里有一份他在1860年9月11日发出的一道珠玉的影印版，原件仍旧记录在咸丰朝上谕档里。这上面写道：朕查实审视，一份随进，尤应鼓舞人心，以整时间。即将巡幸之预备，作为亲征之举，镇定人心，以其巩固。祝会亲王等传谕京城巡守，接应各营队若码头、通州一带建帐，朕仍带劲旅在京北坐镇。在这里，咸丰将巡幸之举巧妙地称作是亲征之举，还说要是通州一带不妙的话，有朕在热河的劲旅呢，多么冠冕堂皇的一个借口呢。可凭借着这条理由，大臣们就能松口吗？两天以后，咸丰再次发出的注意，这上面写道：朕为天下人民主，当此时事艰难，其侠称使官省，且如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欲行宣示。这道谕旨，咸丰竟然将自己一手搅起来的木兰巡幸之事说成了谣言。出了什么事让咸丰能够放弃木兰巡幸的逃跑计划呢？ 原来就在咸丰皇帝和大臣们在朝堂纸上大肆讨论巡幸木兰之事时，小道消息早已经传入了民间，各种谣言风生水起，甚嚣尘上。百姓们听见皇上要逃跑了，都恐慌至极。听着越来越近的炮声，许多大户人家都开始筹谋逃难的计划，整个北京城人心惶惶。 这位王爷是咸丰的七弟奕轩，时年只有20岁。这位年轻的王爷如此大义凛然，令在场的大臣们也涕泪连连。他们坚定地站在了奕轩的身边，随声附和。台下的大臣们几乎成了统一战线。咸丰见状，叹了口气。他看了看桌上一沓奏折，上面内容千篇一律，都是说京城人心惶惶，请求咸丰坐镇北京，安定人心。遭到如此大规模的反对，咸丰皇帝不可能再一意孤行，只好答应了大臣们的请求。然而这种争论在那样一种紧急时刻已经无济于事， 没法逃跑的咸丰皇帝只得将希望寄予前方和谈的大臣。然而9月17日和谈破裂，由于英法谈判人员气势嚣张跋扈，咸丰皇帝下令绑架了这些洋人，正是向英法宣战。可英法联军凭借他们的先进武器，几乎不费一兵一卒便直接闯入北京郊区。 面对英法联军在家门口摆开的阵势，咸丰帝再也没有心思喝酒玩乐。他的御榻前站着众位亲信大臣，这些大臣和皇上嘀嘀咕咕地谈到了深夜，谈的是什么呢？当时没人知道。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1860年9月21号晚上咸丰给恭亲王的上谕原件，这个是原件的影印本。咸丰10年8月初7日内阁奉 这上面只有一句话：上谕和硕恭亲王奕欣祝授为钦差全权大臣，办理两国换约和好事宜，便宜行事，钦此。全权大臣，这是那天夜里咸丰给奕欣的一个头衔，他给了奕欣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极大的信任，来办理两国换约和好事宜。这个时候咸丰已经准备即刻逃往避暑山庄，眼看着洋人就要攻入京城，三个王爷再也没有反对。危急时刻，咸丰将整个的皇城全权地交给了曾经和他抢过皇位的奕欣，这哪里是给奕欣什么大权和信任呢？分明就是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出了岔子也是你奕欣的错。1860年9月22日凌晨，这一天是农历的8月初8，听起来呢是个很吉利的日子，可是这一天却是咸丰皇帝最为难过的日子。他穿戴着朝服，来到了圆明园的安佑宫。这个后辈的皇帝，早就已经被颓废的国家打击得战战兢兢了。祖宗的江山传到他这里没几年，竟然成了这副破败的样子。大清朝的皇帝竟然会被洋人赶出京城。想到这里，咸丰再次流下了眼泪，他跪了下来，给这些祖宗们扣了三个沉重的响头，希望先帝们的在天之灵保佑大清帝国安然度过此劫。礼毕后，咸丰皇帝便从圆明园的后门匆匆离开了，甚至都没有再回头看一眼圆明园美丽的秋色。这就是咸丰皇帝选择避难的地方，今天的避暑山庄。避暑山庄这四个大字是康熙皇帝亲自书写的，如果您仔细看的话，那个避字多了一个横，这可不是康熙粗心大意，而是他有意为之。康熙觉得避暑的避和避难的避是同一个字，不太吉利。然而百年之后，他的后辈子孙咸丰真的把这个地方当做了避难所。就在咸丰进入这道门没多久，噩耗就传来了。 咸丰皇帝逃走之后，虽然派各地精兵守护京城，可那些兵力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到，京城兵力仍旧空虚，恭亲王奕欣根本无力阻拦英法联军的进攻。咸丰皇帝到达热河后，不断受到弟弟的奏折，洋人步步紧逼，京城已经守不住了。咸丰已经烦透这些充斥着坏消息的奏折，他要奕欣自己看着办，他只是想把这些烦心事推给弟弟，自己则眼不见心不烦，图个安静。10月6日，英法联军攻入京城，听说咸丰皇帝长期住在圆明园，便冲入园中寻找，最终皇帝没找到，却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美妙的园林和众多无价的珍宝。他们看到了仙境一般的美景，顿时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的皇帝如此喜爱这里。当他们得知和谈人员被虐死后，立即决定烧掉这座咸丰最爱的园林。从此这座万园之园顷刻之间化为灰烬，数以百万件的文物流失海外，至今都没有办法统计具体数字。 咸丰皇帝的寝宫同道堂以及那座供奉历代皇帝的安佑宫也随之葬身火海，那里还裹着300多名求得先帝们保佑的宫女太监，可先帝们这个时候根本保佑不了他们，这300多名宫女太监最终被活活烧死，大火整整烧了3天3夜。 这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起始于康乾盛世，用了150年的时间，一点一滴才成就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纪奇迹。可传到咸丰时，他却在危难之际抛下了这里的一切躲了起来，仅仅3天，这座万园之园就毁于一旦。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儿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世纪拍卖佩吉及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珍藏系列正式举锤，这位传奇家族第三代掌门人几处豪宅中的艺术品悉数上拍。在19及20世纪艺术晚间拍卖中，克劳德·莫奈创作的一幅绽放的睡莲在现场拍卖竞争激烈，历经数十分钟的竞拍，最终是以7500万美元落锤，加佣金以8468.75万美元成交，折合人民币约5.4亿元。在此之前，莫奈的作品拍卖最高价格是在纽约佳士得2016年秋拍中，其甘草多是以8144.75万美元成交。最近很多美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其中之一就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化传承丹青力量中国艺术研究院中青年艺术家系列展，李传真、张爱玲两位艺术家。李传真和张爱玲同为女性，并且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并阐释了自己对艺术的探索和观点。其中李传真的展览主题是暖阳，张爱玲的展览主题是敬意。当然了，这并不是著名作家张爱玲，是希望画作能够给人带来内心宁静的年轻画家张爱玲。同样开幕的还有山水清音王正平中国画艺术展，本次展出共展出王正平中国画精品25件，作品集中展示了其艺术风格和学术思想，洋溢着南方文化的魅力和皖南山水独有的韵味，抒发了艺术家内心的诗意情怀、审美理想与追求。王正平是近年来在山水画领域有所作为的画家，尤其他在如何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思考，作品不同于古人和同代人的面貌，以展现出自己的艺术个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在中国画院展出的还有黄孝奎水墨艺术展，本次展览挑选了黄孝奎20余件作品，涵盖了其都市水墨与自然水墨等题材，体现了他近年来在水墨创作中的心得与体会，同时表现他冲破中西、融合中西的艺术主张。黄孝奎的作品皆是他通过实景的观察与亲身的体会作为创作基础，由诗造化出发，进而向着感应天地前进，达到诗于心、近于情、达于意，最终在黑白虚实运转之间，于精微之中传达着他广阔无垠的心胸与心境。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人类总在挑战建筑物的高度，阿联酋迪拜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艾马尔集团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建造一座新的观光塔，高度将超过目前全球第一高楼，同样位于迪拜的哈利法塔，并成为新的全世界最高建筑。迪拜哈利法塔高度为828米，如果这一新的观光建筑真的要成为新的世界最高建筑，那意味着它不仅要超过哈利法塔，还要超过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楼王国大厦。王国大厦将至少高达1000米，这也意味着迪拜要新建的观光塔若要抢得世界第一高楼的美誉，必然也要超过1000米。现在很多人出门都会叫网约车，你能想象叫一架网约飞机出行吗？ 美国宇航局宣布与美国优步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探索城市空中交通的相关概念和技术，从而在人口密集城市形成了安全有效的空中交通系统。美国宇航局利用新型空域管理计算机，通过仿真建模来评估垂直起降载人飞机、飞行汽车等小型飞行器在拥挤的城市环境中的飞行情况，意在更便利地运输乘客和货物。美国宇航局专家认为，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像智能手机一样。太空旅行是真的要提上日程了。英国推出了世界首家太空旅游机构，该机构将为公众安排太空飞行、住宿甚至娱乐项目。太空游套餐从价格159万元人民币到503万元人民币不等。然而，任何太空游都要等到2021年首家太空酒店奥罗拉空间站建成后才能实现。这家太空游机构已经通过在线市场推出，对太空游感兴趣的客户可以在相关网站注册。当可以预定的时候，网站会将与所有的登记人联系。所有购买套餐的客户将在太空逗留至少14天。游客们可以通过太空旅行体验到零重力，并可凝视地球上令人惊叹的美景，同时也可以见证一天平均16次的日出日落。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年北京市中北部地区联合高招咨询会将于今天8点半至12点半在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举办，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41所部属及市属院校将参会。想要全面了解2018年招生政策、高校招生计划、招生专业及招生录取新规则等有关热点问题，一定要关注一下。为了鼓励广大青少年朋友们发现生活、记录美好、提高摄影水平，2018年发现魅力北京青少年摄影大赛于近日正式开始招募。大赛主要面向13到20岁热爱生活、热爱摄影的青少年，参赛者于4月20号至6月20号通过网上报名提交作品，可通过两种方式报名参赛，一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杜蒙旅行，回复发现魅力北京即可报名，每人最多提交4张摄影作品，二是在今日头条 APP 中搜索话题发现魅力北京，并在此话题下@杜蒙旅行发布自己的照片，成功发布即可视为报名成功。大赛和特别邀请了6位享誉全球的摄影家作为导师，举办6场发现魅力北京公益社团活动和讲座，想要学习的朋友们不要错过。2018年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将拉开帷幕，本届展演季将从5月持续到8月，历时3个月，内容共分为原创剧目展演、妖眼剧目展演、环境戏剧展演三大板块，计划将有55部剧目、100余场演出在中戏实验剧场、首都剧场、保利剧院、长安大戏院等10多家剧场上演。本届展演季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为百姓提供15000张公益惠民演出票，届时观众们可以通过关注戏剧东城微信公众号来选择自己喜欢的剧目和场次，获取公益惠民演出票。好了，这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金志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林羊奶赞助健步走公益活动免费发放健步鞋，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新朋友，都能到店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这几天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真的是要爆炸了，但是提醒您啊，报名时间只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还没有行动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话说这鞋子呀真是好，专为中老年设计，采用防滑鞋底，舒适透气轻便。 嗯， 那跳广场舞、散步遛弯、快走慢走、遛狗遛鸟，只要您出门啊穿着总没错。 嗯， 就是舒服省事儿，这脚一踏一蹬不用系鞋带，直接就能出门了。 是， 现在您赶紧趁着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活动机会，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免费领取一双。 多年信誉品牌瑞麟羊奶作为健步走活动唯一赞助商，